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发表了谈话，谈话如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不顾内外强烈的反对和谴责，缔结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美国的指使下，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提出一个应对我国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借口，强行缔结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是对我国不可容忍的敌对行为。目前，由于美国和日本等敌对势力毒辣的反朝阴谋活动，朝鲜半岛依然持续着尖锐的军事对抗和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缔结了军事合作协定，这是美国的走卒追从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参加其核威慑活动来要扼杀我国的行为，只能招致一个加深朝鲜半岛战争危险的结果。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这种阴谋是对我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盼望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公然挑衅。由于这协定的缔结，美国所追求的美国、日本和南朝鲜的三方军事同盟就要变为现实了。因此，世界最大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形势将变得更不稳定，和平与安全将面临新的威胁。现实证明，执迷于反朝敌视行为的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就是破坏和平与稳定、加剧对抗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通过缔结反朝军事合作协定，日本妄图为其军事大国化和再度侵略野心铺平道路，而南朝鲜傀儡集团则百般企图摆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统治危机。但是，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愚蠢行为，反而加速他们的自取灭亡。由于敌对势力冒险狂妄的活动，战争的乌云越来越浓密。针对这严重的形势，我国将千方百计地加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军事力量，对敌人小小的挑衅也将用先进的铁拳来坚决果断地加以粉碎。主体105年2016年11月25日于平壤。